长城从东向西， 嗯， 由天津、河北进入到北京境内，第一座敌楼上面的一个情况。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三界碑， 也就是三界碑哪三界？ 北京、天津和河北 京津冀 这个地方交界。 哦， 所以呢，在上面呢，这是一个三界碑。 嗯， 它有点下面的这个柱子呢，有点像一个奔驰的标志。 嗯， 每120柱在地面呢，用石头子儿摆出了一个这个地方的名字。 这个推近一点能看到底下那字儿哈，北京、天津、河北。 这个是北京、天津、河北。 嗯， 所以呢，这个地方被很多朋友叫做一脚踏三省。 嗯。 就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京津冀都站到了。 您看，其实这一个小的这种啊位置的突出，它以前是没有这么个地儿的， 嗯， 但是后来因为有这么个特殊的位置，做出这么一个图，特别体现，比如咱们长城的管理者对这个长城文化的爱护， 对， 然后把它建成一个人为的景点，它作为风景很独特。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是不是给咱们京津冀啊保护长城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呢？ 是的，实际上。北京、河北和天津呢，在历史文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嗯。 那么，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呢，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共同来做。比如说，像长城保护，像这种一脚踏三省的地方， 嗯， 或者北京和河北长城交界的地方， 嗯， 就需要我们联合行动。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纲要的框架之内， 嗯， 研究确定了北京、天津、河北历史文化遗产，包括长城在内的这个合作和保护的框架。 嗯， 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框架之内呢，推动相关的工作往前推进。 嗯，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啊，是这个咱们的3000多年的这个建城史， 嗯， 860年的这个建都史。应该说啊，这是全世界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方，但同时呢，也对我们保护它、利用它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短片了解一下。 在2017年全年文物保护工程新开工119项，修缮面积134137.7平方米，竣工并备案107项，面积304617.475平方米。由居村晋中都县文脉保护及申遗工作完成景山寿皇殿古建群修缮工作，大高玄殿修缮工程实施游式彩画工程，推动三个文化带建设，初步提出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建设5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配合通州区城市副中心建设、大兴区新机场建设，还有延庆区冬奥会场馆建设等等大型的工程建设以及各类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勘探项目。201项，勘探总面积2280万平方米。同时，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了博物馆。2017年，全市共有备案登记的博物馆179座，在179座博物馆当中，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达到81座，节假日期间共接待观众超过3500万人次。 好，听了好多数字， 对， 有点抽象。但是呢，要把北京历史文化这个金名片亮起来，确实需要一点一滴来做。那么北京呢，既是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也有很多文人墨客留下过很多溢美之词。比如说，有人说世界墨与能比，有的说这是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等等等等。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怎么样让首都历史文化这个富矿活起来，这是书局您和您的同事要做的工作哈。 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确实是一个富矿。 嗯， 我可以说两个数字。 嗯， 北京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840处， 嗯， 可移动文物有500多万。 可移动文物都包括哪些呢？ 就是像盘子、书画、

在我们的老城保护当中， 嗯， 主要我们还是围绕着中轴线申遗这项重点工作任务， 嗯， 设计了四大类26项重点工作。 有哪四大类呢？ 有文物本体的修缮， 嗯， 有环境的整治，有展览展示等等， 嗯， 所以呢，比如说像文物修缮，就是天坛周边的坛墙， 嗯， 在搬迁腾退了居民以后， 这个太不容易了， 我们要对坛墙实施修缮。实际上前期所展开的搬迁腾退啊，难度非常之大， 好多年了， 哎，有关的区有关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其实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大力支持， 嗯， 他们在这儿生活了多年，最后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是， 也有很多的牺牲， 嗯 嗯。 你看咱们最后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再给一个网友啊叫做驴友小司的这个，他提问说，请舒局长啊推荐一个，听说您是老长城，推荐一个你最喜欢长城的这个段经常去的。 其实要说起来呢，我走长城看长城呢也是因为工作需要。北京的长城有很多特点，每一段跟每一段呢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开放的长城， 嗯， 像八达岭长城，它这种蜿蜒曲折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 再比如说像慕田峪长城，它的这种险峻，还比如说像司马台长城， 嗯， 也同样以险峻而著称。罗哲文先生讲，这是罗哲文先生是一个著名的长城保护专家， 嗯， 他讲这个司马台长城是我们北京长城的精华， 嗯， 所以呢我认为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哦，您比较偏爱司马台长城。 对，嗯， 司马台长城基本都是已经开发好了的。对 对，现在是向公众开放的， 嗯， 另外呢还有不少没有向公众开放的这个长城呢，应该说也非常有特点。 嗯， 现在呢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做这些长城的抢险修缮工作， 嗯， 使他们不塌不毁，能够流传给我们的后代。 嗯嗯，那舒局您说咱们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名片，嗯，它的含金量在哪儿？下一步我们要如何来擦亮它呢？ 我想呢，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呢，它应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几个数字，北京有几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实际上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呢，和我们中国的很多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 嗯， 就是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在早期文化都非常辉煌，那么我们在早期呢恐怕还是一个老少边穷，和这个 嗯 洛阳啊开封啊 嗯 西安比，但是呢我们在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北京这座城市呢越来越往上面发展，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这一点呢是我们和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实际上作为我们一个大国的首都， 嗯， 北京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但丰厚，而且呢这个它以一个非常昂扬向上的态度展示给世人。 嗯， 那么我们在文化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呢，一个叫要保护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要深入的发掘它的文化内涵，传承利用给这个发挥更大的传承和利用作用。 对，您说的，其实我记得咱们去年年底，东便门角楼上面开了一个读书屋。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那个角楼的修好之后吧， 左安门角楼， 哎，左安门角楼，对，你会发觉以前，比如说你搞一些展览，但做成一个书屋的时候， 嗯， 它太有气质了，很多人非常愿意去那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既保护，其实又是在重新开发利用。我觉得这是有点这个神来之笔。 实际上呢，北京的很多文物，在进行修缮以后，如何向公众开放，我们提出来更多的要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文化设施， 嗯， 向公众提供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传承好利用好。 嗯，好，